八只德州扒鸡， 199八只德州扒鸡。 对， 所以呢，今天打进北京市场啊，德州金帅也是这个下了血本了。啊，今天199块钱，您能拿走的是一组加一组，两组一共八只的德州金帅五香脱骨扒鸡，质量有保障，送货到府，您再付款，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三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瑞泉迎新春，北广购物开门送福利，2月22号至2月28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20元积分红包，下次购买商品时可立减20元哦。还有订购2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再送您20元积分红包。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小杰，小杰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嗯，那么奶制品呢，一直是被我们大众认为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哈。 其实咱们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人他会觉得，我现在需要更好的去补充身体的营养。 嗯， 我每天这么辛苦，我挣了这么多钱，我想让我的身体健康，我想让我的孩子身体健康，我想让我家人父母身体健康，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给他喝奶粉，因为咱们中国人啊，乳糖不耐受的问题，让很大一部分的人他选择喝牛奶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肠胃不适，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哎，我想补充营养怎么办呢？我喝牛奶喝不了啊。但是我们给您提供到的奶粉，让真正解决掉我们中国人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其实说到奶制品呢，从小啊一直到大呢，很多人可能一直是在喝奶制品的啊。 对，像我就是。 哎，但是这个鲜奶的话呢，确实有它一些局限性，比如说有些人喝了鲜奶以后，他会有乳糖不耐受，就是不舒服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嗯、对。 另外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奶啊，它会添加一些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等等的，另外呢也不太善于保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就开始转而喝奶粉了。那么奶粉的话呢，又方便是吧，而且呢喝牛奶当中的一些局限性呢它也都解决了，但是喝什么样的奶粉很重要。 没错、其实咱们这款奶粉的话，咱们都可以这么说哈，奶粉也分3、6、9等、 嗯、 你到市面上去看去比，首先一点你要看配料表，配料表它里边可能会添加一些香精啊、防腐剂啊、糖精啊这种东西，它都是为了让您喝起来增加一些口感甜度。但是您想想，你要是家里边有老年朋友的，家里边有小孩的，他们真的能吃这样的奶粉吗？真的不敢，因为吃多了之后对身体还有更多的负担。但是我们给您带来的荷兰乳牛这一款奶粉的话，能够保证您带回去的每一块每一袋里边都是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蔗糖添加、能够保证您吃到的是真正原生态的奶粉。 对，那说到荷兰乳牛高钙奶粉啊，应该说它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在很多的超市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啊，因为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奶源，而且呢它里边的含钙量呢是非常高的，因为它选择的奶牛 它本身产出的牛奶呢，它的含钙量就是比较高的。 没错，咱们选到的奶牛的话啊，好牛才能产好奶。咱们这款奶牛是荷斯坦奶牛，荷斯坦奶牛的话，咱们在几百年前就是欧洲皇室御用的奶牛了。那个时候真的是百姓是吃不上的，因为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但是在今天我们用到的荷斯坦奶牛，而且还给它吃到的是含钙量非常高的高钙的黑麦草，所以说这样的好牛吃到的好的食物，它产出来的好奶，它的含钙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您到市面上去看一些普通的高钙奶粉，它可能也就700毫克、800毫克，但是今天我们荷兰乳牛的这一款奶粉的话，它含钙量直接高达了1200毫克。而且不光是如此，咱们老年朋友可能现在身体比较差的啊，它很多很多情况都会出现什么钙流失的问题。所以我们里边有一些什么维生素 D 呀、镁元素呀，这些营养元素都是能够补充咱们老年朋友啊、年轻朋友啊，很多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更多的去吸收营养，更多的去补充营养。 那实际上说到这个荷兰乳牛高钙营养奶粉呢，它是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的啊。在市面上的它卖的价格呢也比较贵，所以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价格呢就望而却步了。 没错，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可以说是百姓的价格，大家喝到的是好的奶粉。好，那我们这个组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主品呢是高钙营养奶粉，一共是四大罐啊，每罐呢是900克，相当于呢快2斤了，一共是四大罐。那同时我们要赠给大家呢就是一盒高钙营养奶粉一大盒，那么这一盒呢规格是360克一盒，那么这全加起来呢相当于快8斤了，是吧？ 差不多8斤了。而且如果你每天一杯的话，差不多可以泡到200杯。所以您想想，200杯算下来每一杯也就2块钱不到的价格。你吃到的不是普通的奶粉，你喝到的是上百年的品牌，你喝到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这样一款骄傲的品牌奶粉，喝到的是健康，喝到的是安全。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价格，一杯呢不到2块钱的话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能达到的。 没错， 如果这个组合在市场上的话要小1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399，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像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市面上的各种的鲜奶也好啊，奶粉也好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那为什么要选择荷兰乳牛高钙奶粉呢？小杰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其实咱们刚刚周老师说，现在市面上很多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特别多，琳琅满目可以说，但是也可以说是这么鱼龙混杂，就是很多牛奶啊，它里边有各种的添加呀，有各种的不健康的加工工艺呀，你这些东西你看不见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一款好的奶粉。而今天我给你带来什么是荷兰乳牛高钙奶粉。首先第一点，荷兰乳牛你到市面上很多大型商超，家乐福、沃尔玛这些超市你都能够看到的，看一下黄底红字的这么一个包装，非常的显眼。这一款品牌它是源自于15世纪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上百年历史的品牌它的品质有多硬，而且从19世纪进入咱们中国市场，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乳糖不耐受的体质研发的配方奶粉，让真正很多喝了牛奶拉肚子的朋友，咱们喝了这款奶粉能够补充更多的营养。而且包括我们这个奶源也是非常放心的，我们奶源是全部是源自于我们的新西兰进口奶源。新西兰是什么地方？山清水绿草绿的这么一个环境啊，在这个地方非常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奶源出口进口的标准，所以能够保证这里边出口的奶粉也是非常的健康安全的，包括咱们的用到的荷兰乳牛的这个奶源。好牛才能产好奶，就是荷斯坦奶牛。荷斯坦奶牛呢，它在以前几百年前都是皇室贵族才能够享用的，但是在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不光是如此哦，我们给它吃到的是含高钙的黑麦草，所以能够保证你吃到的奶粉里边的高钙是源自于我们奶牛里边的高钙，而不是什么后续添加的。所以你在市面上看到普通高钙奶粉啊，它也就700毫克、800毫克，它也算高钙。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牛吃的就是高钙的食物，所以我们产出的奶也是高钙的奶，所以我们高钙含量达到了1200毫克。 好的，那么刚才小杰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荷兰乳牛高钙营养奶粉呢，它为什么哈被很多人所认可，其实它的方方面面的都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